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份挺特别的材料，是一份来自丹麦工会 FOA 的内部网络研讨会的一个摘要。核心内容呢是聚焦在兼职工作上，具体来说是一个关于加班费怎么算的问题，还挺棘手的。 对， 咱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深入看看这份摘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事儿，特别是关于这个公平待遇啊、劳动权益这些，可能对你有所启发。 确实是这样，这份摘要它其实直接点出了一个潜在的不公平的地方，就是在丹麦啊，同样是付出额外的劳动，这个兼职员工和全职员工在加班费的计算上可能很不一样。 哦， 特别是在 FOA 代表的那些公共部门领域。所以咱们就依据这份内部摘要给您详细剖析一下 FOA 现在正在采取的具体行动，还有它背后的逻辑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好的，那咱们就来拆解一下。看起来 FOA 这次是在搞一次可以说是大规模的会员动员了。这份摘要给我的感觉是，他们不仅是通知一下会员，更像是在为一个潜在的集体索赔行动打基础，是这意思吧？ 没错， 就是一步一步的收集证据，看看有多少会员可能因为这个加班费的算法吃了亏，损失了钱。 正是如此，这可不只是发个邮件那么简单的事儿，他们是在系统性的收集数据，就是为了接下来的法律行动做准备。 那得清楚。 对，他们需要精确的掌握受影响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 那他们具体是怎么组织这次信息发布的呢？我看摘要里提到了些具体做法。 他们是分阶段的来的，主要还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会员。但也考虑到不是所有会员都登记了邮箱吗？ 对， 所以他们还会用一个叫 Meet FOA 的平台，这可以理解成是工会的内部网站，会员专用的。 哦，内部平台。 对，还有短信也会用，就是结合这几种渠道，尽量确保能联系到所有相关的会员。 这里面有个时间点好像挺重要的，摘要里特别强调，在2025年9月15号上午8点之前，什么信息呀、注册连接呀，还有那个 FAQ， 就是常见问题解答，都不会公开。这是为什么呢？要搞个静默期。 这个就显示出他们组织上还是挺严谨的，目的就是避免信息太碎片化，造成混乱。确保绝大多数会员能在一个时间点拿到官方的统一的准确的信息。你想啊，这么大的集体行动，信息同步是关键，能减少很多误解和不必要的焦虑。 这倒是考虑的挺周全。不过我就好奇，为什么偏偏选现在这个时候发起行动呢？是有什么特别的紧迫性吗？ 这个就涉及到法律层面了。摘要里提到一个关键的丹麦语词 Forældet。 Forældet。 对，它的意思大致就是超过诉讼时效了。 哦，明白了。 工会现在行动就是为了确保会员们那些潜在的索赔请求不会因为时间拖得太久失去法律效力。说白了就是再不行动，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就晚了，以前的钱就要不回来了。 原来如此，这是一场和法律时钟的赛跑啊。那考虑到可能涉及成千上万的会员，而且问题还挺复杂的，光是收集信息这个环节就是个大工程吧。 是的。 FOA 他们怎么保证会员们，尤其是那些可能不太懂法律程序或者不太会上网操作的人，能顺利参与进来呢？ 你提的问题非常实际， FOA 显然也想到了，并且准备了相应的支持措施。他们专门设了一条热线电话。 热线电话？ 对，在工作日的固定时间提供服务，帮会员解答各种疑问，指导怎么操作，确保信息填得准。 听起来他们是预估到资讯量会很大。 没错，摘要里写得很清楚，他们预计会接到海量的咨询电话。会员们可能问各种问题，比如收到的信到底啥意思啊，网站注册具体怎么弄啊，这事儿对我个人有啥影响啊，等等等等。除了电话，那个官方网站 FOADK 也很重要。 网站上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吗？ 网站上会有一个幻灯片演示，就是 Dias Show， 图文并茂的，一步步教你怎么提交信息。 哦，挺好。 同时还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常见问题解答，就是 FAQ 版，把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都尽量覆盖到。这些措施加起来算是个比较立体的知识体系了。 这些支持措施听起来很关键，确实是把一个挺抽象的法律问题落到了实实在在的操作层面。那对于会员来说，最动落的行动点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可以说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关键信息，就是提交数据的那个最终截止日期，2026年1月28日。这个日期非常非常重要。 2026年1月28日。好，这个日期得划重点。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有人错过了这个日子，会怎么样呢？ 后果很直接。根据摘要的说法，一旦错过了这个集体行动的窗口期，会员以后要是还想因为同样的问题去索赔，那就只能靠自己了，以个人名义单独去弄。 个人名义，那肯定难很多吧？ 那是当然。咱们都知道，个人去搞这种法律索赔，往往门槛更高，程序更复杂，成本也更大。工会发起集体索赔，核心优势就在于能集合大家的力量，分摊风险和成本嘛。 所以啊，对于可能受影响的会员来说，在截止日期前加入这个集体行动，肯定是维护自己权益最有效，也是最省事的方式了。 完全正确。而且这里还有个挺有意思的衍生现象，摘要里预测啊，这次行动本身可能会变成一个催化剂。 催化剂？ 对，吸引一些新人加入 FOA。 啊，有意思。比如说哪些人可能会因此想入会呢？ 比如一些现在不是会员，但过去可能也遇到过同样问题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已经退休的前会员，如果他们在退休前工作那段时间也碰上过类似情况，他们可能就得重新入会，才能搭上这次集体索赔的车。 这样啊，摘要还建议鼓励大家线上入会，而且规定的很清楚，必须得交会费成为正式会员，才能加到集体索赔的名单里去。资格是从你联系 FOA 确认入会那一刻开始算。 这也合理。毕竟集体索赔是工会得付费会员提供的一项核心服务，体现了会员制的原则。 正是如此，这也间接显示了工会在特定议题上动员和吸纳新成员的能力。 好了，我们大致了解了 FOA 这次行动的背景、操作细节和支持措施。现在咱们来深入聊聊这次争议的核心，也是我觉得真正引人思考的地方。这次关于加班费的争议，说白了到底争的是什么？好，咱们把它说清楚点。核心争议点就在于，一个签了兼职合同的员工，比如说合同上写的是每周工作7个小时。 很短。 对，那当他或者他实际工作时间超过了这7个小时，比如干了15个小时，那么多出来的这8个小时，就是第8小时到第15小时，加班费应该怎么算？ 对，关键在这儿。 是，只要超过了他自己合同规定的7小时，就得按加班费标准给钱，还是说，必须得等到他总的工作时间超过了丹麦法定的那个全职工作标准，一般是每周37小时之后才开始算加班费？ 啊，我明白了，这两种算法结果可能差太远了， 是吧？ 要是按第一种算，那刚才那个例子里，兼职员工就有8个小时算加班，但要是按第二种算，因为总共才15个小时，还没到37小时的全职线，那岂不是说这额外的8小时可能根本拿不到加班费，或者顶多拿个普通时薪？ 没错，这正是问题的要害。摘要里甚至用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词来形容这种情况。对于雇主来说，兼职员工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合同规定，但又没达到全职标准，比如说从第8小时到第37小时之间的这些额外工时，是不是就成了 gratis， 也就是免费的劳动？ 哇，免费工时，这个说法真是够直接的，听起来确实太不公平了。要是真这样，那不就等于变相鼓励雇主用大量的短时间制合同来规避付加班费吗？ 这就引出了 FOA 可能提出的核心法律论点了。摘要里提到了一个关键的丹麦语法律概念 Forskelsbehandling。 Forskelsbehandling 这啥意思？ 翻译过来大概就是差别对待。 差别对待 是指兼职员工和全职员工在加班费这事上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 非常准确。FOA 的主张很可能就是，如果兼职员工的加班费计算起点远高于他们自己的合同工时，比如说非要等到37小时才算，而全职员工呢，只要超过自己的标准工时，比如第38小时，就能拿到加班费。那么就构成了对兼职员工的一种歧视性的差别对待。 这还可以进一步关联到更广泛、更根本的法律原则，比如同工同酬，或者更准确点说，是对等工作获得公平待遇。 就是不管你合同是兼职还是全职，干了额外的活儿，就该拿到公平的补偿。 对，你的付出不能因为合同形式不同就被区别对待。 那这种差别对待的论点要是成立的话，对于那些特别依赖兼职劳动力的行业，比如说公共部门，影响恐怕会非常巨大吧？ 绝对是这样，尤其是在像医疗、护理、教育这些领域，兼职员工的比例通常都很高。摘要也没回避这一点，用了 mange penge på spill 这样的说法。 mange penge på spill 直译过来就是有大量的金钱牵涉其中。你想想，如果最终裁定现在的某些做法确实构成了不公平的差别对待，需要补偿，那涉及的总金额可能会是个天文数字。 我的天，牵涉这么大的经济利益，那 FOA 打算怎么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争议呢？摘要提到了一个词 Vault Gift， 这是个什么程序？ Vault Gift 指的是仲裁。从摘要内容来看呢， FOA 目前的首要目标似乎是想先通过这个仲裁程序来确定一下，在公共部门这个特定的领域里，他们提出的这个差别对待的主张有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来支撑一场正式的诉讼。 哦，可以理解成是在正式开打之前先来一次重要的法律火力侦查，或者说压力测试。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看看法律基础牢不牢固。 那他们是打算直接就在公共部门发起仲裁吗？ 这就体现出 FOA 策略上的考量了。摘要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他们可能会先尝试在私营部门处理类似的案件。 嗯，先在私营部门。 对，然后呢，根据在私营部门案件里取得的结果，或者说进展吧，再来决定怎么在公共部门这个主战场上推进。 先在私营部门练练手，或者说探探路，这听起来像一部挺深思熟虑的棋呀，为什么要这么迂回呢？是觉得私营部门的案子更容易打赢，还是有别的考虑？ 这背后可能有好几种战略意图。一种可能是他们希望先在相对小一点的战场，就是私营部门，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判例。 嗯，拿到判例。 一旦有了这样的判例，就可以当成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用到情况更复杂、牵涉面更广的公共部门案件里去。 有道理。 另一种可能呢，是通过私营部门的案子来摸摸底，看看仲裁庭或者法院对这个差别对待的核心论点接受程度怎么样，以及雇主那边可能会拿出什么理由来反驳。这算是一种更谨慎的步步为营的法律策略，目的就是提高最终在公共部门获胜的几率。 明白了，这确实是一种很策略性的做法，先易后难，或者说先积累经验和判例再攻坚。那么综合咱们刚才聊的，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丹麦工会 FOA 正在积极动员会员，系统性的收集数据，为可能的大规模集体索赔做准备。 嗯，他们为此还建立了挺完善的会员支持体系，也定了明确的参与截止日期。 对，争议的核心是兼职员工加班费的计算起点，以及这是否构成了对他们的差别对待，甚至让雇主拿到了免费工时。 是的， FOA 计划通过仲裁来解决这事儿，而且可能采取先在私营部门试水，再全面推进到公共部门的策略。 这个概括非常准确，把当前阶段的关键要素都抓住了。整个行动方案看起来逻辑很清晰，目标也明确，并且执行层面的细节考虑的也挺多。 那么这一切对于那些可能身处其中的兼职员工，或者像咱们这样关注劳动权益和社会公平的观察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从最直接的层面看，这意味着 FOA 正在非常严肃也非常积极地处理一个可能长期存在的关于兼职员工劳动报酬是不是给够了的问题。 嗯， 这也显示了工会在维护会员经济利益方面的决心和行动力。对于受影响的会员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 而且就像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算钱的问题，它背后牵扯的东西其实更深。 确实是这样，它触及了很复杂的法律解释问题，比如怎么界定差别对待。 对， 还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像同工同酬，或者说同职同酬，并且这里面还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博弈。同时，对想参与的会员来说，那个截止日期2026年1月28日，我得再强调一遍，是需要牢记的关键节点，错过了就可能失去集体行动带来的便利和支持了。 嗯，确实关键。那么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拉远一点，把这件事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呢？ 如果咱们把这个事儿和更广阔的背景联系起来看，那它就不再仅仅是丹麦一个国家或者 FOA 这一个工会的事儿了。 哦， 它触及的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越来越突出的普遍性议题，那就是随着工作形态越来越多样化，兼职啊、零工啊、平台工作等等越来越普遍，我们现有的这套劳动法律和薪酬体系应该怎么去公正的评估和补偿这些在传统的全职雇佣合同之外完成的工作。 对，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工作的价值难道就应该由合同形式是全职还是兼职来决定吗？ 这确实是个引人思思的问题，它挑战了我们对标准工作的很多固有看法。 正是，它迫使我们去思考现有的规则和惯例是不是能跟上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节奏，是不是还能有效地保障所有形式的劳动者公平待遇。这起 FOA 的行动可以说是这个宏大议题在某个具体国家具体行业中的一次集中体现和爆发。 这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的窗口。好了，基于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份来自 FOA 的内部摘要，最后呢，也留给您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 嗯，除了关于加班费计算方式这种具体的法律争议之外，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应该如何更全面、更公平地去评估和补偿那些在传统的全职工作合同模式之外完成的劳动？我们现有的模式，无论是法律框架、企业实践，还是社会观念，是不是真的已经足够公平、足够有效，能够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了呢？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标准答案，但它指明了一个方向，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身份如何，都去持续关注和思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